相信会绝望，不感觉悲催，在美梦里竞争，每日拼命进取，在奔波的风雨里，不羁的胜与罪，所有故事像已发生，飘泊岁月里，风吹过你静下，将心意再还谁，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。 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很多男孩子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，来自于郑伊健的《友情岁月》。这首歌也是随着《古惑仔》的电影而被大家熟悉和喜欢，当然也成为了一代人的成长记忆了吧。在这一首歌当中，也是唱出了男人之间的那种珍贵的情谊哟。而接下来听到的是刘惜君的这一首《夜来香》，也是唱醉了很多人。那这一首歌呢，是刘惜君12年翻唱专辑《惜君》当中的一首歌曲，也是特地用这样的作品来向他的偶像邓丽君致敬的。 声细唱，月下的花儿都如梦，只有那夜来香透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。 刘惜君是在邓丽君诞辰60周年的时候呢，特地想用音乐的方式来缅怀她的偶像吧。翻唱了邓丽君时期的十首经典的歌曲，而且这十首歌曲都有重新的编曲。他的曲风呢，从爵士到民谣到轻摇滚啊，风格都是非常多变的，应该也会给邓丽君的歌迷们一些全新的听觉体验吧。小军的音乐盒接下来是林宥嘉的心酸。印象最深刻的是在13年的电影《北京爱情故事》当中作为插曲出现。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以为断了这份爱，就能笑着醒过来，太不明白你在我心中地位无可取代，恐惧永远都会在，只能想着你的脸，汲取那灿烂。望眼之中，谁来守护你寂寞的烦？星空之下，谁来吹灭你眼里无声呐喊？爱情只剩一丝呼吸，爱上到海也为你而来，桑田沧海也等。 这是张惠妹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排山倒海》，其实这是她的一首翻唱。如果对电影《珍珠港》比较熟悉的朋友呢，应该有听过啊，就是里面的主题曲那一首《有你相依》，是由获得格莱美奖的乡村女歌手费斯希尔倾情奉献的。当然很多人也说张惠妹翻唱的唱功比原唱呢是并不逊色哟。接下来呢，小鲜肉一枚吴亦凡带来的 Bad Girl 这首歌呢，是他自己参与到了词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的一首原创作品。 只会沉默，来看看你手机的照片，是否变成 才是你的菜，我只是一颗白菜，明知你不爱却不敢 say no。 我想静静， 我想装作听不懂的样子，给我一双被子，让我梦到你最初的样子。 I thought it would be like this， 你想给所有的理由，是鸭子大便后， 是的，你会一直喝到最后，那些帅哥对你不再坏，可是那也不是爱。你说我是你小鲜肉，其实是你酒保跟班，你在外面玩很嗨，我在家里面玩游戏发呆。你还是那个 bad girl， 我现在是一条单身狗，不要虐狗，躲开你的手，我想我需要一杯酒。 I thought it would be like this， 你想过所有的理由，是鸭子大便后， 在这一首歌之前的吴亦凡还有几首歌被大家所熟悉的，就是《小时代》当中的《时间煮雨》啊，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当中的《有一个地方》，但是毕竟还是为电影配唱的歌曲啊，所以受到主题的限制呢。虽然能够让吴亦凡表现出在音乐上的特点，但是可能没有办法让他通过音乐这个载体来表现出更多他的想法吧。那这一首《Bad Girl》呢，应该就是可以宣告一个活力音乐人版的吴亦凡了。接下来听到很久不出现的徐怀钰，《怪兽》。 有怪兽，有怪兽，有怪兽缠着我，有怪兽，大怪兽，丑怪兽黏着我，像孩子一口又一口啃着我。地球上明明有40几亿人口，偏偏就是选中。

觉地想起你惊慌失措的眼睛，就像已经远走的背影依然靠在我怀里，孤孤单单一个人走在绿荫双双的街头，忘了我在找什么，等待明天还是往回走，总是在失去以后才想再拥有，如果时光能够再倒流，夜空那幕烟火映在你的心底，是否触痛尘封的记忆，是在离别以后才想再回头，不管重新等待多寂寞，夜空那幕烟火映在我的心底，是无穷无尽的永久。 蔡幸娟的一首《烟火》，这是一首可能会被大家忽略掉，但是真的是很好听的经典老歌。而这首歌呢，也有很多的翻唱的版本，但是可能很多人呢，听过刚才的蔡幸娟的版本之后呢，会觉得这应该是他们听过的最好听的。这首歌的原唱呢，其实是来自于吴奇隆。继续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是一首很简单的歌曲，因为它的名字呢就叫做一首简单的歌，这是来自于王力宏。 OK，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这世界很复杂，混淆我想说的话，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，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，让幸福别走得太仓促，云和天别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，断不了一人之夜牵挂，唱情歌说情话，只想让你听清楚，我爱你是唯一的情书，写一首简单的歌。 爱情就像一条河，难免会碰到波折。这一首简单的歌，并没有什么独特，好像我那么的平凡，却 想放弃你，你不会在我对你失望的时候又在我身旁守候。你一定是我谦虚的知己，要不然你不会不怕我的绝望伤心。